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的言情有声剧《南红》，作者：竹椅，演播：三生静水，第25集《他的一生傲骨》三。接下来的一顿饭吃得格外和谐，有苏浩安在的场合根本不会冷场，全程大都是他在说话，东西也基本是他解决的，两件事情同时进行，他也完全不耽误什么。温以凡只象征性地吃了点，他很少吃晚饭，一开始是因为他胃口小，基本感受不到饿，所以忙起来根本不记得吃饭。休息日在家时他也懒得弄，最后干脆直接不吃，但在外采访的时候，他的包里会放不少补充体力的能量棒。饭后，一行人开车到了堕落街，去到那个像发廊一样的加班酒吧。熟悉的黑色招牌，在这五光十色的地方散发着与众不同的气息。进了酒吧，店里放着重金属乐，一进门就像热浪一样扑面而来。桑岩往吧台的方向走，似乎打算从这儿开始跟他们分道扬镳，只丢了一句：“你带他们上去吧。”但没走几步就被苏浩安扯住：“ 不是，你干嘛去？老同学见面，咱多聊一会儿啊！而且，你顶着这臭脸在吧台，我们还能有生意吗？” 苏浩安把他们带到二楼中间的卡座，沙发呈 U 型摆放。位置安排的跟吃饭的时候差不多，两个女生坐在中间，桑岩和苏浩安坐在靠左的位置，另一侧是向老，但此时变成桑岩坐温以凡隔壁，钟思桥旁边是向老。一坐下，桑岩便靠到椅背上，像没骨头似的，没有什么坐相。她穿着高领的挡风外套，微挡着下颚，看上去困乏至极。温以凡翻出手机，在心里盘算着回家的时间。在这个时候，钟思乔凑到他的耳边说道：“ 姐妹，你跟桑岩合租会不会过得很惨呢？” 怎么这么问？温以凡顿了一下， 这整顿饭我就没有见他笑过一次，像有人欠了他800万。 怕被听见，钟思乔的声音压低了一些：“ 哎，他这是咋了？发生什么不好的事了吗？” 温以凡飞快看了一眼桑岩的表情：“ 这不是挺正常的吗？” 哎，钟思乔都无语了。苏浩安让服务员送了酒水上来，顺带还拿了五副头钟和一副真心话大冒险的牌。他打开了一罐啤酒，喝了一口。 咱来玩大话头吧，谁输了就喝酒，或者惩罚真心话大冒险，如何？ 行啊。说着，向老看向他俩。不过，你们会吗？ 当然会，你这看不起谁呢？ 钟思乔笑骂道。温以凡老实地说道：“ 我不会。” 那就先试着玩几句，等玩顺了再开始有惩罚，行吧？ 话毕，苏浩安注意到位置，立刻同情道：“ 温以凡，可得小心点儿。桑岩这狗很会玩这个，他每次数字都卡得贼准，根本没有人敢开他，所以他的下家都会被开得很惨。” 这游戏的规则是，每个人摇完骰子后，看自己骰盅中的骰子，按顺时针的顺序喊数字，骰子个数或者点数选其一往上加，下家必须报的比上家高。由下家开上家，其他几家觉得对方报的数字实在离谱，也可以选择跳开，但跳开输了的话，得有双倍的惩罚。场上有五个人，所以苏浩安规定从七个骰子起叫。温以凡接连玩了几局才渐渐懂了玩法，但他玩得很烂，正式局开始的时候因为苏浩安的话他格外谨慎， 每一次都是在上家桑延说的数量上加一个一。第一轮，苏浩安喊到14个6，桑延把面前的头钟打开，朝他抬了抬下巴，懒洋洋地说道：“ 开。” 这回苏浩安喝了酒。第二轮，第三轮，第四轮，就这么过了7、8轮，温以凡惊奇地发现自己跟着桑延喊一轮都没有输过，反倒是坐在桑延上家的苏浩安被桑延开了好几回，连喝了好几杯酒。第九轮，温以凡被钟思乔开了，他犹豫了一下，选了大冒险。钟思乔帮他抽了一张大冒险卡，说出在场每个异性的一个优点。温以凡抬眼先说向朗， 细心， 再说苏浩安，热情，最后说桑延。他盯着桑延的脸，必须说一个让他不会自我陶醉的优点，憋了好半天才憋出一个，有钱。桑延盯着他，唇角轻扯了一下，像是嗤笑了一声。第十轮，向朗输了，选了真心话，提一件让你觉得很遗憾的事儿。向朗沉吟了一下，轻声叹息道：“那应该是出国读大学了吧？不然原本应该是跟以凡一起报颐和大学的，之前都定好了报那的临床医学的。”温以凡正想说点什么，在这个时候桑延已经摇了头钟，淡淡的道：“ 继续吧。” 温以凡的话卡在喉咙里，顺势看过去，桑延的侧脸在暗光下显得有些冷，头微垂着，身子也有些向下弓，脸部半明半暗，黑色碎发散落在额前，看不太清神情。温以凡垂眼抿了一口酒。第十五轮，数字一直往上喊，轮到苏浩安的时候已经到15个5了，桑延没开。温以凡有点紧张，毕竟他喊完就轮到自己了。桑延盯着头钟，在位置上沉默了一会儿，而后抬眼看向温以凡。他的眼皮很薄，瞳色深如墨，看不出在想什么。然后他说：“ 18个5。” 苏浩安激动到站起来，用力拍了一下桌子：“开！”“ 哼，你真的离谱啊，喝酒喝傻了，18个，傻叉都开你。” 加上赖子，场上有16个5，恰好比桑延喊的少了2个，双倍惩罚。桑延选了真心话，外加喝一杯酒。苏浩安热情地帮他抽了一张卡，最近坐飞机去的城市。苏浩安眉头皱起，气得想把这卡撕了。 我去，你难得输一回，这什么破问题啊。 桑延自顾自地倒了一杯酒，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。他的喉结上下滑动了一下，顿了好几秒，像是有些失神，而后无波无澜地吐了2个字：“ 颐和。” 温以凡的呼吸稍稍一停，抬眼看向桑延：“ 颐和？” 苏浩安莫名其妙，觉得不太对。 你上回坐飞机难道不是去哪儿出差吗？我记错了。不过你没事去颐和干什么？而且你啥时候去的？我怎么不知道？ 桑延侧头：“ 你这是要问几个？”“哦，我知道了。” 也许是酒喝多了，苏浩安这会儿的情绪比平时还要高涨，很不爽地说道：“ 你去找段嘉许了是吧？” 桑延没答。“ 哼，我真服了，要不是老子没有考上南大，跟你传绯闻的还轮得上他？” 苏浩安大声吼道。桑岩有些不耐烦， 你能小声点吗？ 钟思乔的母校也是南吴大学，这会儿立刻听懂了苏浩安的话，猛地笑出了声。他靠到温以凡身旁，边笑边跟他解释， 苏浩安说的那个段嘉许也是我们学校的。 啊，温以凡想起王玲玲的话，点了一下头。 他俩一个系，一个专业，一个班，还一个宿舍呢。而且俩人都长得贼帅，一开始大家私下都说他们是计算机系的双系草。 钟思乔继续说道。那头的苏浩安还在嚷嚷，这边温以凡安静地听着钟思乔说八卦，一旁的向老也凑过来听。 忘了什么时候我们学校的论坛有人发了个帖子，问我们学校有没有校草，然后这帖子贼火，一堆人开始发各系的系草，照片基本上都是抓拍的。 然后呢？ 然后桑岩和段嘉许肯定被提名了呀，发他俩照片的几乎占了帖子的一半，但是提名桑岩的发的照片里有段嘉许，提名段嘉许的发的照片里也有桑岩。然后大家就发现这么多人偷拍的照片里有80%以上都是这两人的合照，这给人的感觉就是…… 钟思乔停顿了一下， 他俩几乎每天都黏在一起，再加上整个大学四年都没有见他俩跟哪个女生走得近，所以后来别人提到他俩都喊的是计算机系的那对基佬校草。 钟思乔越说越觉得好笑，他在这边说得欢快，音量也没有收住，导致苏浩安也听到了，立刻参与进来。 那是他们选择性眼盲，明明照片里还有钱飞和陈俊文那两个傻叉，但长得不行就成了空气。哎，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，我再也不谈恋爱了。 苏浩安忽地冒出了一句，他看向桑岩，苦巴巴地说道， 哥们儿，咱俩是最好的兄弟，我有你就够了，你也要把我当成你心中的 number one， 知道不？ 也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，但八卦的对象就在现场。钟思乔察觉到了尴尬，瞅了桑岩一眼，很识时务地扯开话题， 都是些玩笑话，也没有什么好提的，来，我们继续摇头子吧。 温以凡身子前倾，伸手摇着头钟，他能用余光看到桑岩没有任何动静，也没有应苏浩安的话。桑岩靠在椅背上看手机，忽地站了起来，漫不经心道， 你们玩吧。 啊，你干嘛去啊？ 苏浩安问道。桑岩随口说， 困了，回去睡觉。 这才几点呀？ 桑岩难得地解释了一句， 昨天睡得晚。 随后他利落干脆地灌了三杯酒，唇角小幅度地扯了一下，缓慢地说道， 今天是我扫兴了，你们继续玩，你招待吧，账记我上面就行。 他看向苏浩安说道。说完桑岩没有看任何人，弯腰拿起桌上的打火机，抬脚离开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喜欢就点个订阅吧。